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感觉到了对方

像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。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修。如果爱告诉总想去，我会听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，难忘沉溺心。 Thank you. 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

一方面是养老市场的繁荣发展以及巨大的人才需求量，另一方面是人才的紧俏。当前高职院校养老人才的输出可谓杯水车薪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草蜢乐队的歌曲《失恋》，很多人都熟悉这首歌的国语版本，叫做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也算是一个 KTV 点播率很高的歌曲了。说起来，现在好像大家都很少会去 KTV 里边了，就算去了，好像也只是坐在里面，大家一起喝点酒、聊聊天，任由歌曲在那儿播放着。而这样一首歌曲听到的时候，仿佛一下子就会回到了90年代的夏天，光着上身，穿着大裤衩，一双简单的人字拖，摇着一把破旧的芭蕉扇，在 VCD 里转动着的是盗版的碟片，满满都是广东、香港泛滥到内地的流行歌曲和港片，手里的冰淇淋在融化，碟片呢偶尔也会卡一下，拿起遥控器摁了一下快进键，一下子就这么快进20几年，时光真的太匆匆了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，你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呢？送上来自于王菲的歌曲《人间》。

不用有一切也无

说爱我，你给的全是悔恨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有的时候当你的车钥匙弄丢了，连备用钥匙也没有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手上已经没有钥匙了，在很多人看来这不可能再重新配一把钥匙了，那车主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大可不必担心，你的车钥匙还是可能重生的。相信很多车主都记得，在提新车的时候，在新车的钥匙边上都有一个小塑料片，而且在塑料片上会有一组数字。很多车主不知道这张小塑料片的作用，要么就是丢掉了，要么就是不知道放在哪儿了。其实只要还有这张小塑料片，就算手上没有钥匙也是可以配出钥匙的。小塑料片上的那组数字其实就是钥匙的齿形号，只要提供了齿形号，师傅就可以配出钥匙来了。这个时候估计会有一些车主在想，会不会有别人拿走自己的齿形号去配钥匙，然后来开走自己的车呢？其实车主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这个时候所配出来的钥匙只能将车门开启，而且开不了车，因为只有电脑进行过防盗匹配之后才可以将车辆启动。但无论怎么说，为了方便也是为了安全，这张小塑料片一定要妥善保管。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小小卡片也有大的用处，保管好这张卡片，再也不用担心钥匙找不着了。 想占领天下，在季节的交替中不安地长大。长大了，我们学会了张扬，率性的不顾一切不一样。这些年开始懂得孤单真叫人害怕，每当午夜梦回，把他乡别故乡。想要联络，想要回到最单纯的那时候，谁来理解此刻慌乱的感受？我们曾经那么交心，那么的无话不说，时光冻结了，再也无法回头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现在的你过得好吗？只要女人没有

为你相伴。